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住問題咧，都係我哋香港人咧，即係息息相關嘅一件事。大家都會非常之著重大家自己居住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咧一直咧喺呢幾集嘅建築二入面咧，都同大家講緊咧，就係喺香港嘅戰後啊、二戰之後啊，咁嘅一啲嘅居住嘅情況。咁面對住呢啲嘅難題咧，香港政府當時嘅港英政府咧，就用咗啲嘅咩嘅政策啊，用咗啲咩嘅措施咧，可以去解決到呢、這、一個。即是防荒的问题，又或者是地少人多的人居住环境差劣的问题。但是上次都有提到，就是一些木屋区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譬如是火灾，又或者是因为政府要收地等等的情况，都政府就安排了一些徙置区，就有一些组织，譬如教会或者是一些慈善团体，都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就兴建一些房屋。又或者当然本身在寮屋区居住嘅人咧，咁自己如果有钱，亦都可以自己起翻一啲嘅房屋咧，俾自己去居住嘅。咁但系咧，后来我哋就见到咧，其实依家我哋即系听到都有好多嘅，譬如徙置大厦呢啲咁嘅名词咧，咁就喺后来嘅即系香港咧，亦都应运而生。咁而当中咧，应该就牵涉到好多唔同嘅事件啦，又或者系政府方面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底下，因而咧作出呢个决定嘅。咁所以咧，嚟紧呢一个小时嘅建筑二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咧去聚焦讲下咧喺战后防荒底下嘅一啲廉租屋啦、徙置大厦啦等等，同埋背后嘅历史背景啦。当时嘅香港嘅情况又大概系点咧？有啲咩特别嘅事件发生而开始政府有啲唔同嘅取态转向咧？ 系我借两个故事去讲解啦。第一个可以分享故仔咧，就系曹醉人咧，即系一位作者咧。其实1952年五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系《星岛日报》连载一个故事嘅。咁就后来佢结集咗成为一个叫《酒店》嘅长篇小说。咁《酒店》都喺香文学里边咁重要嘅作品啦。咁佢里边讲咩咧？就系嗱，佢系52年写嘅 ，OK， 即系佢53年出，52年嘅时候连载嘅。咁所以当时未石硖尾大火，佢话嗰个主角咧喺石硖尾住，然后咧。讲佢最后系堕落风尘，然后嘅一个故仔嚟 ，OK？ 咁佢咧就喺石硖尾火灾烧咗，阿妈应该都死咗，又阿妹又死咗，咁又得翻佢一个，然后就冇办法啦，咁就流落风尘嘅故事。咁52年连载，佢应该讲嘅咧就系1952年嘅石硖尾嘅村嘅一个大火。佢52年都有烧过一次，不过就细型啲。而佢喺《星岛日报》连载嘅故事，好多人睇嘅，即系《星岛日报》系当时其中一份最大嘅香港报纸。咁背后代表啲咩？就你会见到个社会气氛，就系、是、其实普通嘅人，如果你要喺连载小说或者点，或者写香港嘅实况嘅话咧，亦都会写到呢一啲人喺香港嘅呢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咧，就系、是、大家可能听过林语堂啦，林语堂嘅二女叫林太月啦，读者文集嘅总编辑，英文好好嘅位女士。咁佢写过一个重要嘅作品叫《金盆街》（Campbell Street）。咁金盆街其实咧，我嘅考证咧就系影射紧深水埗嘅营盘街同宝安道交界，其实就系以前石硖尾大火发生嘅地方。因为写咗63年嘅，咁佢里面有写到当时深水埗嘅情况，佢写到好似一个重浪混乱，一个随时会发生危险寮屋嘅一啲嘅地带，或者一啲嘅即系残破呢个地方嘅地带。咁即系当时嘅作者就会咁样去写香港。就算林太月，你会觉得佢应该同香港嘅贫民社会好大距离嘅一个人，佢哋都会尝试去关注呢啲咁嘅状况。咁我借两个小说，因为之前都讲过两集嘅。同五十年代香港，即系呢两个小说俾你感觉到咧，即系当时嘅人其实系冇人唔 care 呢啲问题嘅。即系如果我哋认为呢啲问题唔系当时嘅本地问题咧，就错。佢哋每一位作者、每一个报纸上嘅人，其实都关心紧呢啲问题，认为呢啲问题系刻不容缓嘅，亦都呈现紧呢啲嘅 各種結果之下女性嘅災難，咁所以就係咁啦。咁所以你可以見到政府再唔搞咧，肯定就出事。 其實都有少少似而家嘅情況， 冇一定要搞啦。 每一日都睇到呢啲嘅土地啊、房屋嘅議題喺香港出現， 因為牽涉太多人啊嘛。講緊係即係當時嘅香港都有幾十萬人喺嗰度係居住緊，咁咁大一個比例嘅人口喺嗰度居住，而有背後有咁多嘅問題，大家根本係望一望就已經知道有咁大問題，而又未去解決。咁呢個情況底下，一定會係用好多嘅文字或者各樣嘢去俾意見啦。 而且嗰啲唔係其他人嘅問題，自己都係即係失法防冇錯呢樣嘢。 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要解決嘅問題啦。咁而政府亦都即係之前講過啦，咁就係、是都係以一個撥地嘅形式去以一個曬置區嘅形式去解決問題嘅方法。咁但係後來用咗一啲嘅其他方法而改變咗嘅，即係佢開始係再主動啲去投入成個嘅曬置嘅政策。咁背後應該都有啲嘅唔同嘅事件或者一啲考量喺入面。 嗱，如果你睇翻政府嘅官方講法，嗱，你而家上去睇任何嘅政府刊物啦，或者你而家睇翻政府即係房委會嘅網頁啊，佢都會有一個官方講法嘅、 嗯。 官方講法咧，一定係即係因為石硖尾大火咧，而令到咧我哋開始有呢、這個即係曬置大廈啊，同埋咧有呢個廉租屋嘅出現啦。 嗯 嗱，官方嘅講法就一定係大火令到有50,000+人無家可歸，政府咧係啦，政府咧就以一個恩恤嘅角度開始咧，即係起屋去安置呢班50,000+嘅災民，以至咧即係香港就從此就有咗曬置政策同埋房屋政策。嗱，其實咁多年嚟咧，有好多嘅學者咧。都係即係唔 buy 呢個講法嘅，或者係覺得呢個講法咧係有少少咧歪曲嘅地方啦。點解會有歪曲嘅地方咧？第一就係話我哋前面嗰兩集咧已經成日都講過啦，政府一直以嚟個立場咧就係話唔想咧即係政府出錢咧去起公屋。或者政府出錢解決呢個房屋嘅問題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財政負擔，而且香港咧不嬲都係奉行呢、這個即係自由經濟嘅政策噶嘛，我哋唔應該去干預呢個房屋嘅市場，咁政府一直都唔肯出手嘅，咁啊點解無端端喺石硖尾大火嗰度出手呢？嗱，而且咧石硖尾大火雖然話有50,000+人係受災啊，咁但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喂九龍城大火喺50年啊51年嘅東頭村大火都係有成千上萬嘅人受災，咁點解就淨係喺石硖尾大火先至出現呢個問題咧？ 個人數特別多咧，即係之前兩個可能都係幾萬。 嚇，人數當然係特別多嘅嚇，咁、但係當然可能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啦。 同埋都唔係一次大火嘛，即係你會見到，譬如正話我都講過小説，其實大家都關注不斷咁燒緊，即 係寮 屋亦都唔會淨係1953年燒，咁所以佢會係一個突發性嘅應急措施，一定係會有一個更加由可能向上集我哋都講到由40年代末開始出現，都有思考戰後即係點樣去處理依啲嘅。即係違規嘅房屋嘅問題，其實係咪有一個更加可以有步驟或者長遠啲嘅諗法咧？可能係政府做嘢未必會係咁應急形式，會推一個大嘅部門出嚟為咗一次大火，其實都唔係常理嚟嘅。其實 咁所以咧，即係咁多年嚟咧，即係有好多研究香港房屋史嘅學者咧，佢哋會有唔同嘅睇法嘅。其實我哋今日都可以講下呢啲咁嘅睇法嘅。其實你會覺得咧，呢啲睇法咧好多都合理嘅，不過可能係即係咁啱咧，呢啲所有嘅睇法咧都係喺石硖尾大火嘅時候咧，係一個即係咁啱嘅 一個導火線。 火線其中一個睇法咧就係話，關乎話政府咧，其實一直咧都唔願意去自己出錢嚟起公屋嘅。咁因為政府就會覺得呢個應該係房屋，應該係一個私人投資嘅，你自己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希望咧依賴咧即係私人投資者咧嚟起多啲屋咧嚟解決我哋房荒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咧漸漸咧就政府就發現呢樣嘢唔對路啦，因為根本上咧喺戰後咧其實就好少地產嘅投資喺香港。咁我哋前一兩集都解釋過啊，因為戰後始終個經濟都係唔好啊，同埋咧 建材好貴啦， 建材又好貴又唔足夠啊，咁所以其實私人投資咧就唔多嘅。 嗱，當然私人投資唔多咧，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其實大家都錢都唔多嘅。但係第一就係我哋之前都一直講啊，大陸落嚟嘅走難嘅人咧，帶好多資金落， 係啊， 咁其實資金都會使完嘅，因為佢哋只係走難嘅人，佢哋唔係做緊生意嘅，佢哋帶咗錢落嚟之後咧，其實2015、2022年其實鋪天蓋地好多。好荒诞嘅故事，嗰啲咩集资起银行又有破产啊，又南美洲投资啊，又走咗佬啊， 先及好多名人添啊，仲要吓孤人其名唔讲边啲啦。随住韩战嘅世界各个变化啦，嗰、那个嘅贸易禁运啦，其实香港喺五十年代嗰个经济咧，其实相当之麻麻地嘅，即系唔见得几好。咁所以你话政府莫财啦，即系冇钱啦，就算慈善团体咧都杯水车薪，到都要救。教会喺澳洲都出咗问题啦。咁所以你系咪话真系靠住啲慈善团体可以解决咧？我认为系唔得嘅。呢、這个社会问题必然要系由即系简单讲就系用今日嘅说法就由政府埋单。 另一批嘅学者咧，佢会用发展嘅角度咧去解释嘅，点解政府突然间咧会走去即系起公屋或者参与晒字嘅活动？咁样佢哋嘅睇法咧就系话，第一，政府咧就想攞翻嗰啲寮屋区、木屋区嗰啲地啊，咁因为佢哋霸咗好多九龙啊、香港岛嘅地啦，咁政府要喺战后发展嘅时候咧，就要收翻嗰啲地。嗱，之前嘅做法咧，我哋讲平房区咧，就系话我划一笪空地俾你搬过去，咁但系咧最后咧，政府发觉嗰啲空地其实我哋都要攞翻嚟发展。咁如果我再喺新界揾一笪地，始终都唔系一个解决嘅方法。 继续推又推， 继续推来推去， 一次一次 洗牌咁啊。咁所以佢唯有咧，即系攞翻一啲地嘅时候咧，佢起一啲可能即系七层嘅大厦，一次过咧再多啲嘅木屋区嘅居民啊，有一个咁样嘅睇法，就系、是、其实系争地，系土地问题嚟嘅。嗱，另一个睇法，透过咧提供一个公屋。一個廉價即係廉租嘅屋俾嗰啲居民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可以 keep 住咧香港嘅人嘅人工咧係低嘅。 點解咁講？ 點解咧？因為人工咧一定同你咧即係嗰個生活指數係掛鈎嘅。如果你住喺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好貴嘅，租屋住係好貴嘅，你食飯都好貴嘅，咁你人工當然要按比例咧係好貴嘅。咁如果咁樣嘅時候咧，香港嘅人工咧就會越嚟越高啦。因為那個租啊、地價嗰啲上揚。 有咩唔好咧？ 咁就令到香港咧喺成個世界嘅競爭力咧下降啦。當你人工高嘅時候咧，就下降啦。嗱，香港戰後咧係依賴工業嘅，咁所以我哋個勞動力嗰個人工其实就是整个在全球或者在亚洲呢跟人家竞争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唯有呢压低个房屋的租金呢，我们才可以压低我们的人工的价钱。所以有些学者呢认为呢，为什么香港和新加坡呢可以在战后呢突然间经济发展起来呢，全赖呢就是因为政府呢肯负担给一些廉租的房屋他们。所以呢他们的人工可以 keep 住一个低的价钱。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批嘅學者就會從一個社會福利、一個救濟嘅角度去睇，咁就好多人咧就會認為，哇！石硖尾大火一次過有五萬幾人係無家可歸，咁啊喺政府即係人道立場嘅角度，你都要幫少少噶啦。咁所以當時政府其實係有俾到一啲即係撫恤金，一啲即係救濟嘅錢，起碼你兩餐都要幫到佢哋啦嚇。咁而呢個錢咧喺有五萬幾人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好大嘅。喺、政府計個數咧，我俾兩個禮拜呢啲咁樣嘅救濟金佢哋咧，已經夠我起一等七层大厦，咁我不如就即系直情系俾间屋你住，因为你无家可归，唔知你可以拖到几时噶嘛吓，咁反而即系呢个数咧系政府系计得掂，咁佢哋仲用一个社会福利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我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咁。因为今次我哋头先讲到嘅石硖尾大火而有咁多嘅灾民啦，咁政府就冇好似佢之前徙置区嗰个嘅做法咁样，即係我另外俾个地方你，你咪自己嗰边起返间屋囉。咁其实嗰个情况同我要收地然后将一个区域俾你哋，咁用返之前嗰套做法，虽然话今次人数多啲，咁可能你会划两三个地方囉，咁样做法系咪点解唔 work？ 其实一开始嘅时候，政府系采取呢个做法嘅，就系喺石硖尾大火焚烧咗嘅木屋区原址咧，系起翻啲平房嘅，咁啊叫做包龄平房嘅。咁啊呢个平房区咧，其实原本嘅谂法咧就系话暂时咧安置住呢班灾民。咁啊第一就系灾民嘅数量真系太多啦。第二咧就系其实我哋上一集有提过，政府当时咧系即系有一啲讨论嘅，就话即系起平房咧唔系一个好 efficient， 即系好有效嘅方法啦。特别系佢当佢见到冇翻。 萬村啊、常利屋村呢啲即係慈善團體起嘅多層大廈咧，係更加好。你一次過同一笪地，你係可以栽多啲人嘅。咁佢哋咧就係當時係喺一個包齡平房隔離咧，就決定我就起七層大廈啦，一次過可以栽多啲嘅人。 咁正常嚟讲，咁、那个包龄平房应该好快都拆埋起埋嗰啲细枝大厦。 其实好快系好快嘅，即系佢系一个好临时嘅。其实佢都系两层高嘅，比平房区见到嘅平房咧，都已经多咗一层噶啦。咁、但系都好快咧，就觉得呢个方法唔掂啊。喺福利啊救济嘅角度咧，其实当时政府咧亦都受到好多压力咧，系来自英国嘅啊。因为英国战后咧，其实佢哋都好强调社会福利嘅。咁英国官员嚟到香港咧，见到哇，你咁多呢啲木屋区，即系喺佢哋眼中。是贫民区嚟噶嘛，咁佢哋都会对政府咧系施加一啲嘅压力嘅，觉得点解你唔起公屋啊？因为喺英国系有公屋制度嘅，佢就会觉得喂，点解你唔起公屋搞掂呢啲人啊？ 系我哋话整个当时嘅西欧，譬如英国啦、德国啦、法国啦，即系嗰个社会福利或者左翼嗰个思潮，其实系好重视嘅。其中一个远啲嘅因素，可能就系因为纳粹德国其实喺30年代咧。其实好成功搞咗好多呢啲社会福利，争取好多民心。咁你谂下，任何政府如果唔做呢啲嘅事，然后苏联又不断咁讲话佢自己嘅社会福利做得几好嘅时候咧，其实你好容易就喺即系嗰个意识形态竞争里边落后同埋输。咁当然亦都有选举嘅原因啦。唔同嘅政府就系觉得，除非去到后来经济真系唔掂啦，如果唔系，大家都会觉得用社会福利啦，推动社会福利系有必须。咁一个大嘅一个思潮或者战后一个反省啦，咁可能亦都导致到对于亚洲啊嘅一个谂法啦。而当时英国咧，即系正我都讲到同共产主义思潮嘅竞争啦，咁都可以讲翻俾马来西亚嘅时候系嘅地方嘅时候咧，英政府对于马共啊，即系马来西亚共产党咧，亦都相当之大嘅打击同压力嘅，即系不断咁去施压。即系简单讲就系对于东南亚呢地方嘅共产党嘅恐惧，都系当时英国管治嘅其中一个会思考嘅点。即系净系睇香港可能唔系咁觉，咁但系你睇翻成个东南亚嘅局面咧，你会发觉佢哋系有心要去处理呢个问题，认为系一个重要嘅问题，佢哋系会去到推翻英国统治嘅地步嘅咁。 咁但系喺政治上，两者好似有啲嘅矛盾啊嘛。即系话，当我好恐共或者即系大家知道，即系共产主义可能就系可以喺个福利上面，可能喺个社会上面就可以提供好多嘅福利啦。咁但系我同一时间，我喺一个咁反共思潮底下，喺个西方嘅资本主义嘅社会入面，我又要提供好多嘅福利嘅设施，咁就好容易。我话喺政治上俾人哋批评佢，话诶咁你同共产主义有咩分别咧？咁咪会做到一啲嘅即系矛盾喺入面。 竞争都要嘅，始终对都要做翻好多即系 social welfare。你嗰啲你冇得避嘅。咁但系 因为你唔做嘅时候，啲人就会俾共产主义 系啊，即系嗰啲学者、啊、即系做又思想啊，嗰啲样都要，同埋50年代嘅。蘇聯同埋中國嘅呈現出嚟嗰個面貌係欣欣向榮嘅，即係同我哋今日睇翻話好似好落後啊，或者後來即係經歷可能好多嘅災難啊，經濟災難之後嘅結果係好唔同嘅，即係大家覺得哇，50年代好似好，佢哋搞得好好、啊、喎，韓戰又打贏你係嘛，即係樣樣嘢發展，蘇聯上太空又先過你，咁你憑什麼咁犀利咧？咁大家好驚啊，即係西歐國家好驚，亦都認為要急起直追啊，即係覺得係落後緊嘅咁。當時就算成個左翼思潮都認為共產主義是先進過資本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之後，即是發達資本主義時期之後的產物來的。所以種種的思潮用今日的角度看你就看不到的，但入返嗰陣時呢就會明白，即係大家認為呢一方面的嘢係必須要去做啦，去處理啦咁。咁所以可能共產主義的輸出呢都係英國會考慮的嘢啦。 嗱、這個政治的矛盾呢就係、是、近年呢啲人即係研究香港，即係點解香港政府會突然間呢即係決定起公屋呢，這個呢一個好重要的睇法嚟嘅。咁有位即係人類學者呢，即係 Alan Smart 呢就提出咗呢個睇法。佢就認為呢點解即係1954年政府喺石硖尾大火之後咧，會突然間決定出手參與興建房屋咧，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因為嗰個政治因素嚇，都係因為嗰個地緣政治嘅矛盾。因為石硖尾大火喺1953年嘅平安夜發生嘅，但係石硖尾大火之前咧，其實有幾單好大嘅大火嘅，我哋都睇過啦，就係1950年嘅九龍城大火啦，1951年嘅東頭村大火。咁啊，呢兩單大火之後咧，其實就出現咗社會上咧好多嘅紛爭嘅。那個紛爭咧就係其實每一次喺災難之後咧，啲人都會對於政 政府怎樣處理災難事件一定是有很多批評的。大家去年經歷過颱風事件之後， 生離死別皆猛的了， 是都會對一些即如果你善後工作做得不好都會有很多批評。社會上已經有很多不滿的情緒。第二就是說，即其實我們上一集講過，就是說大火之後其實有很多的慈善團體啊、教會啊、各種的組織呢是參與震災的工作的。那看呢，當然震災工作就真係好事啦，是幫到這些災民啦。但同樣啦，有很多這些參與震災工作的其實他是帶著政治的背景的。例如當時呢，即是因為49年之後，即是共產黨執政之後呢，其實就多了很多左派的團體出現，亦都這些左派的團體呢是參與這些的震災活動。那當時他們的出現，他們參與震災活動，他們得到很多即是災民的支持呢，是令到政府呢很擔心的。 就是因为这个担心底下，所以就提供多一些的福利啦，又或者是去处理了这个灾民的问题，而个手法就是兴建晒啲大厦。 当然啦，当时政府呢唔单止是担心的，因为实际上呢是真的发生过一些的冲突的事件的。就是在东头村大火之后呢，当时呢有左派组织呢就组织了一班呢叫做慰民团呢，在广州呢落嚟呢就话要慰民呢啲嘅居民啦。咁但係呢，即係政府呢当然就对于呢啲左派组织就有啲忧虑啦、抗拒啦，咁佢就截住咗呢班人，唔俾佢哋即係入境。咁导致咗呢之后发生咗骚乱，因为呢件事呢发生咗九龙嘅骚乱。咁呢单係单大嘢嚟㗎嘛，咁就即係政府就会担心啦，就係、再因为呢啲咁样嘅赈灾呀、善后工作呢而導致咗呢啲嘅政治衝突，咁會唔會咧，即係以後都成為呢個戰場一個問題？咁東頭村大火即係亞灣一萬至兩萬人無家可歸，已經搞到咁啦。喂，咁如果而家石硤尾大火五萬幾人，會唔會更加大問題咧？ 咁啱啱 Carmen 所講到嘅就係呢個越水慰問團嘅事件啦。跟住落去咧，政府就開始興建曬字大廈啦，亦都咧可以安頓到更加多嘅災民啦。咁關於曬字大廈究竟啊入面嘅情況係點樣咧，或者係究竟嗰個詳情係點樣嘅咧？我哋就留翻 下一節啊，建築二再同大家去細講啦。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香港政府咧，经过咗背后一啲嘅政治嘅谂法啊，又或者系一啲经济谂法之后咧，咁就喺头先我哋嘅上一节入面咧都有提到啦，咁就开始咧着手去建造一啲嘅房屋，咁就系一啲嘅曬字大厦，咁希望咧就可以帮到咧喺大火之后嘅灾民，又或者咧改善到当时香港一啲嘅居民嘅一啲生活嘅住屋嘅问题啦。咁而咧，我哋呢个时候咧都想知道多啲，就系嗰个曬字大厦究竟个结构系点样，即系入面系包括啲咩嘅咧？ 嗱，曬字大厦咧，而家大家即系印象中成日记得咧，当然系嗰啲 H 型嘅大厦啦。咁咧就点解会系 H 型咧？就系话佢系单位咧就喺个 H 嗰两个墙嗰面啦，中间短嗰面咧其实就系公共厕所嚟嘅，即系公共厕所就连住两排嘅单位啦。咁嗰啲单位咧就好简单嘅，即系入边乜都冇嘅，因为佢冇厕所嘛。咁啊，只系得一个空间，咁出边就一条长走廊。 厨房咧？ 厨房咧就系喺走廊嗰度咧，你自己咧用个火水炉去解决呢个问题吓。咁所以当时就好多人就其实就系喺走廊嗰度煮饭嘅。嗱，嗰个咁嘅空间咧就好细嘅，其实咧佢就得120尺。嗱，120尺里边咧，佢就预计咧你系住5个人。咁即系话咧，每人咧系24尺。嗱，呢个24尺咧，如果大家即系有听开我哋建筑嘢，就记得我哋讲阿伯康比嗰个报告嘅时候咧，就话香港咧个人口密度太高啦。喺有一啲地方咧，高度咧就每英亩咧就住2000人。咁啊，上次阿杰啊帮我哋计过，2000人咧就大约即系话一人20几尺。 而家咧就係呢個情況啦，即係話百二尺咧住五個人 ，keep 翻 係啦，就係、是、每個人廿幾尺啦。嗱，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情況啊，就係話如果呢個家庭唔係五個人咁點算咧？ 两个单位得唔得？ 摆埋一齐住啦。 唔系，如果你个家庭系少过五个人啊，摆埋点算咧？ 少过五个人啊，咁咪每人均面积咪大啲咯，住室舒服啲咯。 咁但系你个住屋咧，佢系梗咗，佢就话即系120尺咧住五个人， 咁咪要同隔篱嗰个一齐住啊？ 同屋共住。 冇错啦，就系咧两个家庭一齐 share 一个单位啦。 好难搞喎、啊，即系我个单位入面，喂你个家庭得两个人，我个三个人，咁我要间翻三分二俾你，唔多唔少。 嗱，而家我哋听咧就好似不可思议嘅，但系咧，如果你去美河楼啊，即系而家我哋 keep 咗嘅其中，即系保育咗嘅一个当时嘅 size 大厦咧，咁美河楼嗰度咧喺一楼咧，佢有个房屋嘅展览馆嘅，佢就真系做翻呢个情况出嚟俾你睇咧，两家人咧点样可以住喺一个120尺嘅屋企里边。嗱，佢嘅做法咧就系即系你当时咧系搭咧一个碌架床。 嗯， 即系一个上层就一家人，下层就另一家人吓。 哦， 咁当时咧嗰个设计咧就系话单位同单位咧系背对背咁靠住嘅，咁啊单位出边咧就一条长走廊，咁啊正因为单位同单位背对背靠住咧，即系话你个单位只得一面咧系向走廊，系可以开到窗，仲系唔系对街，又系对走廊，咁所以咧单位同单位背对背嘅做法咧，佢会喺背对背嗰幅墙咧开一啲嘅气窗，开一啲嘅窿，用嚟通风。咁但系大部分嘅人当然就唔会容许你屋企有个窿系睇到，俾人睇到，亦都装到隔篱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会攞报纸封住佢，咁当时系真系好 common 嘅，亦都咧因为个单位咁细咧，其实当时亦都系真系好普遍咧，就系话到夜晚嘅时候咧，一定系屋企嘅男士咧就会攞个即系接床咧，就喺个走廊嗰度咧，即系行张床瞓吓。咁当时亦都系即系当时嘅社会就非常之普遍。 系啊，我做港台嘅历史处香港嘅时候，都访问过当时美河楼嘅即系居民，直喺即系今日美河楼个展览场地嘅时候，都有个做过一个访问。咁我哋倾嘅时候，佢哋都有讲过呢啲嘅情况啦，同埋主食啦、厕所咧，都系公共嘅部分。咁就其实你会见到咧，里边个范围就系一个可以瞓嘅、可以生活嘅地方啦。咁当然有接台、接凳啦，所有嘢都系活接啦，佢做一啲嘅部分啦。咁嗰、那个譬如正话有讲到嗰啲气窗嘅一啲部分啦，亦都因为厕所系公共啦，咁所以亦都经常会出现一啲偷窥嘅事件啦，去一啲嘅部分啦。咁、我母亲细个嘅时候都系喺呢类型嘅地方居住，都有讲过咧，喺落大雨嘅时候咧，啲、垃圾咧就会因为喺屋前嘅嗰条走廊度咧，好似变咗条河咁咧，啲垃圾会周围飘嚟飘去。即系对于佢嚟讲，都系印象好深嘅所谓晒字房嘅场景。即系当时嘅人咧，就系啲咁样嘅生活嘅状况啦。即系你要有个人喺门口守住，然后你入去冲凉。如果唔系咧，你会惊俾人哋偷窥嚟，因为其实你隔只脚就睇到噶啦，即系好容易睇到嘅。煮饭嘅时候亦都要争啦，即系要煮得快，竞争嗰个炉头，你要快煮。如果唔系，即系啲人又会嘈啊咁样。咁食水又系啦，即系种种嘅争议咧，好多时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发生。 同埋我哋都有睇过一啲口述历史嘅剧场啦，咁入面亦都系关于一啲即系深水埗区嘅一啲嘅老人家嘅分享。即系我哋依家又谂翻，喂120几尺点样去住五个人咧？咁其实个地方系细到。我哋依家可能觉得系住两个人都觉得嫌细嘅地方，住五个人，咁佢哋真系话入到去其实冇噶，咪入门口左右两边咪两个碌架床咁样去住咯，咁咪啲人系瞓咯。咁有一个婆婆我记得好印象深刻，就话佢哋嗰阵屋企有个小朋友，有个 B B 咁样，咁啊 B B 点算咧？咁你冇可能行张 B B 床出嚟啦，咁佢就系话咁咪摆喺个篮度。咁啊，朝头早咪喺个篮度咯，咁啊夜晚嘅时候摆喺个篮度，然后个篮一踢佢落床下底 ，B B 就喺床下底度瞓。即系当时佢个分享就系、当时系咁样生活嘅，咁所以嗰个居住嘅情况大家可以知道。虽然话屋区本身都系一个居住情况系个环境好差嘅地方，咁但系好啦，晒字大厦出现咗啦，咁理应嗰个情况好咗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用翻今日我哋嘅角度去睇，其实当时嘅人嘅生活情况依然系。都唔算话改善咗好多。 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咧，唔系一定系好咗嘅。 嗯， 因为譬如你自己搭嗰间木屋咧，你可能可以搭到好大间嘅，系嘛？你亦都可以可能个景嘅系又好啲嘅。即系当时其实有好多人咧都觉得唔系好咗嘅。 同埋喺建筑嘅角度，佢有好多嘅 common area， 佢有啲公共嘅空间可以活动啊，可以流动。咁即系因为你平房啊嘛，咁同你喺写字大厦里边局促嘅状况，同埋阴暗嘅状况，我哋成日都讲个采光问题啊，通风问题。其实可能冇得比嘅，即系差好多都。 咁亦都有好多人問咧，點解嗰陣時嘅大廈咧係七層嚇？點解唔起六層、八層咧？其實咧就喺當時嘅建築條例裏邊咧，七層係最高咧，而唔使安裝升降機嘅，即係唔使俾 lift 嘅。你去到八層咧，你個大廈就要俾 lift 啦。咁所以當時政府 係八層就係摩天大廈啦。 政府就即係計到好盡嘅，即係唔使俾 lift 嘅情況之下，我就起個七層大廈啦。 咁呢個就係我哋講個曬字大廈嘅情況啦。咁咧，我因為揾啲資料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時都會聽過另外一個嘅名詞啊，咁就係廉租屋啊。咁我一開始咧，我以前都以為啊，廉租屋係咪即係等於曬字大廈咧？咁呢個問題，不如又問下卡文啦。 嗱，好多人咧都有咁樣嘅混亂嘅，以為咧即係公屋嘅第一代就係曬字大廈，就係、是、七層嘅 H 型嘅大廈就係廉租屋啦。咁其實就唔係嘅。嗱，我哋要好分清楚咧，乜嘢係曬字大廈，乜嘢係廉租屋。曬字大廈嘅對象咧就係曬字嘅對象，乜嘢係曬字嘅對象咧就係、話你原本係住緊喺寮屋區嘅。一啲官地上面你霸返嚟嘅屋嘅，而你冇咗你间屋，所以我要曬字你。点样为之冇咗你间屋呢？就係、第一，你一定係天灾人祸啦，譬如火灾啦，譬如台风之后你无家可归嘅，咁我要曬字你啦。又或者係政府清拆你间屋，我收返你笪地起路，或者收返你笪地嚟发展呢，我拆咗你间木屋，咁我就要俾个地方你住啦。 嗯，係啦，所以呢喺今日公屋嘅諗法里面呢，你会成日都听过话你以前住喺边，譬如话而家新嗰条长山村嘅人呢，我问佢有啲佢话佢住大榄村搬上嚟嘅，咁其实就一堆大榄村嘅人搬上嚟。咁譬如东涌嘅有啲嘅村，我问佢佢以前住边，佢话佢以前系住乐富嘅，咁唔知点解佢乐富搬过，但系一群人咧就会搬过去，佢哋咁啊，连下边啲铺头啦、嗰啲药房啦、玩具铺啦，都系嗰个搬过去嘅。咁后来今时咁啊，有啲人讲人情味嘅都讲啊，因为咁所以个社区其实某程度上都仲喺度嘅，即系佢嗰啲人系仲系识嘅。咁当然唔系住得咁近啦，已经散咗啲。咁但系其实都有啲人系相近啦，认识嘅。 所以其实可能系佢一个曬字嘅屋村咧，起嚟系为咗曬字某一个区嘅人啦。咁所以咧，即系呢啲曬字大厦系为咗嗰啲你冇咗间屋嘅人而做出嚟嘅。即系话普通嘅贫困人咧，你唔可以申请一个曬字大厦嘅。嗱、呢个系最大嘅分别，唔系因为咧即系我低收入，所以我要申請一間曬字大廈去住，冇嘅。曬字大廈係政府安排嘅，因為你冇咗間屋，所以政府要搬你過去曬字大廈嗰度住。嗱，但係廉租屋就相反啦。廉租屋咧就係一個公屋制度，就係話政府做出嚟咧，希望係解決貧困人負擔唔到房屋呢個問題。咁所以咧，廉租屋咧就係俾收入喺某一個限制之下嘅人申請嘅嚇。咁所以咧，即係兩批人嚟嘅嚇。當然啦，你住喺曬字大廈，其實你可以申請廉租屋嘅，因為如果你合格資格，咪可以申請廉租屋咯，咁所以曬字大廈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好臨時嘅一個概念咧。亦都點解咧曬字大廈入邊嗰個設計係咁簡陋啊？因為個諗法都係可能係即係好短期嘅一個措施嚟啊。 咁講法即係話咧，廉租屋個成個大廈嘅設計或者佢個所有嘅設施應該就會比曬字大廈好 多 嘅咯， 冇錯啦。所以咧廉租屋嘅出現咧，亦都遲好多嘅。嗱喺石硖尾大火之後咧，政府即刻就起即係七層大廈安置啲災民啦。同時咧，政府咧亦都成立咗咧屋宇建設委員會，即係我哋嘅房委會嘅前身咧，去為香港嘅長遠嘅公屋咧制定呢個政策。咁啊，五四年嘅時候咧，呢個屋宇建設委員會就成立啦。但係咧，就你起屋都唔會起咁快噶嘛。如果你起一啲有質素嘅屋，咁所以咧，第一個真正嘅公屋嘅廉租屋嘅屋村建成咧，其實就係1958年嘅。咁啊，就係咧北角村啦。 但我有啲資料講咧，雖然話個名就叫廉租屋。咁但系咧，当年嗰个北角村咧，嗰、那个租金咧，其实一啲都唔廉价噶，系咪咧？ 一啲都唔廉价，因为佢其实咧，即系政府所谓嘅公屋咧，最初咧系谂住俾一啲咧白领里边比较即系低级啲嘅人居住， 中下收入啦，系嘛？ 所以讲紧嘅都可能话，即系个入息咧系400至900元嘅。嗱，如果你睇北角村个设计咧，其实佢真系好靓噶。如果以今日嘅角度去睇，因为咧佢系一个咧三房一厅嘅设计。有露台，亦都有自己嘅廁所、廚房咁啊，你比較起咧，即係我哋見到嗰啲七層嘅即係曬字大廈，得一間一個空間，冇自己廁所、廚房，而且120尺要住五個人咧。咁啊，呢個真係非常之豪華嘅設計 不過村嚟，我哋之後拆咗，係啦，黃金地皮嗰、那個北角村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因為當時我哋 搭巴士成日都入北角村。北角村其实个环境真系相当优美，就系、是、近海边啦，有个码头啦，咁啊好多人喺度钓鱼啦，咁然后中间有个巴士站啦，搭交通又方便啦，咁然后附近佢系即系正宗大旺啦，你行去咩七姊妹道啊嗰啲又方便，咁所以即系其实你睇翻成个设计都系相当之精彩嘅。咁另外正要讲即系骰子，但系最初可能就系公共厕所、公共主食啦，咁但系后来都有演变好多种形态嘅，即系有啲人听过有六种或者甚至乎七种嘅形态嘅。即係曬字啦，咁後來都有一啲係私人廁所、私人廚房都有，引慢慢演變出嚟。咁所以佢都當然都唔係理想嘅房，咁但其實慢慢亦都隨時代演變。咁當然相對廉租屋就再後來先出現咧，咁整體會有呢個變化。咁但係慢慢佢哋都整體嗰個兩個嗰個住屋嘅質素嘅差距，亦都唔係爭好遠嘅。即係慢慢演變落嚟，都係越嚟越接近。 應該咁講，應該係咧，政府係拉低咗早期咧公屋個質素嘅，因為早期公屋即係北角村呢啲啦。佢自己咧即系三房單位嚟嘅，而且咧當時屋宇建設委員會嘅成立嘅時候咧，佢冇自己本身嘅一個建築部門嘅，所以佢唯有咧係委託咧即系私人嘅職樓去幫佢設計，譬如北角村啊、西環村啊、蘇屋村啊、彩虹村啊，呢啲都係最早期咧起嘅公共房屋嚟嘅，就由唔同嘅建築師去設計。所以點解咧？一開始嘅時候，你見到啲公屋咧，譬如蘇屋村同北角村係完全唔同嘅設計嘅，因為唔同嘅建築師有自己嘅睇法，每個建築師可能都好俾心機去做佢自己設計個房屋嘅，就同我哋而家咧一個即係標準設計就完全唔同啦。 即係好多屋村都上過，譬如彩虹村咁，裏邊未必係好靚嘅，即係當然係獨立廁所、獨立廚房啦，但係裏邊其實都係。一般我哋認知嘅嗰種嘅就係一個間隔，咁然後中間可能你有埲牆，然後有個窗，咁就通出出邊有個 open 嘅廚房咁樣。其實都係就算同另外譬如彩雲嘅另外一種形式嘅，都係差唔多近似。咁但係成個屋村嘅設計本身咧就相當優美，因為佢公共空間好多，佢中間裏邊有好多嘅環境係可以喺中間活動。咁呢個係同即係寫字大廈嘅區域嗰種中間嘅譬如啲垃圾會掉落街啊，即係情況係有啲唔同。 嗱，雖然佢係唔同嘅即係建築師設計啦，但係咧佢都有個標準嘅。個標準咧就係話人均嘅面積咧就係35平方尺，咁佢哋就揸住呢個標準做。咁啊，同頭先所講咧，即係120尺住五個人，一人廿幾尺咧係一個大幅嘅增長嚟嘅嚇。一個人係大約係喺35平方尺。咁啊，當時嘅屋宇建設委員會咧定嘅標準嚟。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当时嘅呢个廉租屋嘅建造呢，咁其实算唔算係一个成功嘅政策呢？可唔可以针对到佢嗰个群众，即係佢话想帮助一啲叫做中下收入嘅阶层嘅人士，咁呢个嘅政策成唔成功 呢？严格嚟讲呢，你可以话唔成功嘅。点解呢？就係话佢冇咧解決到咧香港仍然有好多木屋區嘅問題啊！木屋區呢個問題咧，唔係淨係戰後出現啊，一直去到即係60年代甚至70年代頭咧，都仍然係有好多木屋區嘅，因為難民係不斷咁湧入嚟香港啊。咁如果你從解決房荒呢個角度嘅話咧，好似永遠都解決唔到啊，因為即係越嚟越多人入嚟嚇。第二咧就係話佢咧始終頭先你所講啦，不過算好似好貴喎。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喂，你起出嚟嘅公屋都唔係為到最貧困嘅人。即係解決佢哋房屋嘅需要。嗱，咁所以咧，政府咧就開始咗第二個政策啦，就係咧政府咧去起一啲叫做政府廉租屋啊。同頭先所講咧，即係屋宇建設委員會起嗰啲咧，其實係兩個部門嚟嘅。政府就自己起翻啦，就唔再揾即係私人嘅即係建築師去做。咁佢就政府咧就委託政府嘅公務局去設計一啲咧比較即係再可能簡陋啲啦，或者設備冇咁好、冇咁靚嘅屋，但係就平價好多，就俾一啲咧再低收入一啲嚇，講緊係低收入過頭先講嗰個批嘅人咧去住嘅。咁呢啲嘅政府廉租屋咧，就包括咧觀塘村啊、黃大仙上村啊、長沙灣村啊、石硖尾村啊，或者牛頭角上村啊，呢啲咧我哋即係好熟悉嘅名字咧，其實就係當時政府嘅廉租屋啦。 其實時代一直發展到譬如60年代咧，大家都可能知道六七嘅暴動啦。咁啊，六七暴動當然亦都承接咗我哋之前其中一個討論，就係可能係英政府、港英政府同埋中國大陸嘅一個暗地裏嘅競爭嘅結果啦。咁所以喺六七暴動有咁大規模嘅社會暴動不安之後咧， 好似喺香港嘅對整體對香港嘅睇法係有變化嘅。咁譬如都成日都講㗎啦，譬如又搞香港節啦，搞嗰啲香港人要愛香港嘅啲活動啊，種種嘅變化咧喺即係所謂嘅大嘅麥理浩時代咧係開始出現一啲變化。 咁麦理浩呢就其中一个呢即係而家香港人怀念佢嘅地方就话佢做咗一个德政出嚟呢就係呢佢呢喺佢執政嘅时候呢就开展咗一个叫十年建屋计划嘅。就政府喺1972年宣布呢喺73至到82年呢十年里面呢会为180万嘅人呢提供呢个公屋嘅居所嘅。咁预计呢佢哋係会起72个屋村而其中呢53个屋村係新建嘅 ,12 个屋村係旧嘅。咁政府呢定咗呢个十年建屋計劃嘅裏邊咧，佢就第一個動作咧就係話，我將咧之前咧咁多唔同花款嘅公屋啊、廉租屋啊、曬字大廈咧，集中喺一個部門管理，就係而家嘅房委會啦。即係話咧，我所謂唔再有曬字大廈呢個分別，或者唔再有頭先所講屋宇建設委員會做嘅公屋，或者係之後政府做嘅廉租屋嘅分別啦，全部統一喺集中就由房委會去管理同埋設計新嘅大廈。咁以至咧之後咧，我哋咧係大量咁建屋啦喺呢十年裏面，而且咧房委會係採取一個咧就叫做標準設計，就係話咧即係為咗要快啲嚇達到呢啲建屋嘅目標咧。從此咧就用一個標準化嘅設計，每幾年一個時間咧就研發一隻建築嘅類型，咁就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去起啦。 譬如依家我哋見到啲唔同嘅公屋啦，咁出現咧可能都會有啲咩井字型啊、一啲嘅 F 型啊，即係唔同嘅一啲嘅型嘅公屋咧，就係即係唔同嘅時期咧都會有啲唔同嘅設計啊。咁都係一種我哋嘅集體嘅回憶啦。咁當然亦都係唔單止係回憶嘅，依家都仲係住緊嘅，但係就希望啦，唔知嚟緊再起新起。嘅公屋又会唔会有一啲嘅新嘅设计啦出现啦？咁而我哋啱啱咧就讲到咧就系唔同嘅一啲嘅公共嘅房屋啦。咁啊，之前讲嘅廉租屋又好，曬字大厦或者再后期啲嘅一啲嘅真系嘅公共房屋。呢一个部分咧都用少少时间咧同大家去做一个嘅讨论啦。咁就系咧我哋香港嘅居民啊，咁去。住呢個公屋，即係因為我哋即係揾一個嘅居所嘅時候，喺呢個嘅階梯上面，即係公屋會唔會係我哋嘅可以話係出路，甚至係唯一嘅出路咧？即係呢一個我哋都係想喺呢一部分同大家去傾一傾嘅，係啦。 嗱，我哋咧就因為即係本身我哋喺香港長大啦，我哋又見住香港咁多嘅人口，即係其實香港而家係有接近一半咧，40%+嘅人咧係住緊喺公屋嗰度，而我哋呢一代咧好多人都係即係公屋嘅，細個住公屋咁嘅慢慢咧，即係通過一個社會流動咧，可能你先係住即係七層大廈，跟住公屋，然後即係買私人樓，好多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唔好因為呢樣嘢咧，就局限咗我哋去睇究竟咧，我哋點樣去解決貧困人住屋呢個問題。 嗯、 因為如果我哋即係放眼世界咧，其實唔同嘅地方咧有唔同嘅做法嘅，公屋唔係唯一一個選擇嚟嘅。 甚至啲地方係冇公屋都可以。 係啦，好多地方其實都冇公屋嘅。咁冇公屋嘅時候，佢哋點樣？佢哋都有窮人噶嘛？佢哋點樣處理？呢、这個問題咧，嗱有唔同嘅取態嘅，有啲取態咧就好似我哋上一集咁講啦，就係容許啲人自己搭屋，即係話咧喺佢哋角度裏邊咧，佢哋唔會覺得呢啲係唔合格嘅房屋嘅，你自己解決你自己嘅問題。咁我俾笪地你，或者我提供一啲嘅基本嘅，譬如供水啊、供電啊呢啲嘢俾你，咁你自己去起自己間屋。嗱，好多發展中嘅國家咧，其實係採取呢一個做法嘅。另一啲嘅做法咧就係話。我實行租務管制，咁你可以租樓啦，你唔一定要買樓噶嘛，只要個租金係你負擔得起嘅，咁就唔會有呢個社會問題啦。咁好多地區其實係實行緊租務管制嘅。咁另外有啲地區，譬如好似美國咁啦，雖然佢係有公屋，不過個公屋數量好少嘅。咁美國嘅做法咧，就係會喺即係一個用其他嘅手法咧，吸引啲人去買樓，你自己做業主。例如咧，佢會俾一啲嘅優惠發展商啦，又或者佢會俾一啲嘅幫助你，等你容易啲貸款去買樓啦。譬如我哋成日聽到啲房利美房。呢啲咪就係政府資助嘅貸款機構啦、 嗯， 或者可能有到稅務優惠啦。你買咗樓嘅話，你可能有稅務優惠，令到咧吸引啲人去買樓，就唔需要依賴咧政府提供房屋嘅。 背後嗰個問題都係咧社會流動，大家都會唔會諗就係、是，其實即係自己有一個自己嘅居所，其實係一個家庭一個合理嘅需求係嘛？即係如果其實呢個討論係我身邊嘅朋友成日都經常會討論嘅，就係話究竟我哋應該提升個公屋比率。定系降低公屋比率，提升资助市民购买私人房屋嘅能力。 即係有啲人認為你推曬佢哋住公屋，其實係焗佢哋幾代貧窮嘅。即係因為咁樣，你可能損失咗好多投資嘅機會、資產增值嘅機會。但你俾個機會佢上樓，其實係令佢有資產提升嘅機會嘅。如果個高地價政策係唔會有咩可能改變到嘅話，即係你焗佢住公屋，其實係害咗佢嘅。你俾一個平嘅居所佢，其實係令佢幾代都係繼續喺度咁。咁只要佢一代兩代上咗樓，其實佢之後就有機會啦。即係咁。咁我聽到好多呢啲嘅討論，認為推佢公屋係不負責任嘅做法添。即係有啲人咁講。咁但係結果係政策上就係公私營比率、公屋嘅比率係提升嘅。咁就應該都會係未來林鄭時期嘅政策啦。咁我覺得兩個都有啱嘅地方嘅，即係兩邊嘅說法都有佢嘅道理所在。 睇翻新加坡呢個例子咧，新加坡咧係有超過八成嘅人口咧係住緊喺公屋嘅。嗱，但係佢嘅公屋同我哋嘅公屋係好唔同嘅，因為佢嘅公屋咧其實咧就係一個買咗嘅單位嚟嘅，就唔係一個租出去嘅單位嚟嘅。即係話咧，你得到政府嘅公屋嘅單位，你可以買咗佢，好似即係其實有少少似而家我哋嘅居屋嘅。嗱，咁大部分人咧其實係買咗佢哋個單位嘅。咁但係咧，即係政府亦都有啲嘅政策幫助佢哋咧去買得到，即係買得起呢啲單位啊。當然房價唔可以貴啦。第二咧就係話佢哋喺佢哋嘅個退休金個制度咧，佢哋都有類似我哋即係 MPF 嘅制度嘅，不過強積金嘅制度嘅，不過係佢哋咧係可以動用佢哋嘅強積金嘅錢咧攞嚟做首期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都會當係為咗你退休作準備嘅一個方法嚟嘅，就係你買一間屋嚇。 呢個其實喺香港即係近年都唔少呢個討論噶嘛，就係講即係以強積金攞一啲嘅款項出嚟係俾大家係首次置業用嘅，咁但係討論咗好耐啦，咁但係就依家又好似未有一個定案出嚟，即係咪可以咧？又依家就未可以啦，咁呢啲即係希望政策上面可以幫到啦，即係無論係公屋又好，或者係幫助市民置業又好，即係各樣嘅一啲嘅政策，我諗政府都可以諗啲唔同嘅方法，可以幫到市民改善大家嘅生活嘅狀況嘅。咁我哋今晚嘅建築二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咧，繼續同大家講啊香港嘅房屋嘅發展噶。下個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